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早上好，7点钟的时段，欢迎锁定收听1033，越来越动听。我是海妮，在这里和你一起听好听的歌。有朋友问，压力大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上的，或者是感情上的压力，我们都是难免会有的。这种时候呢，最好是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发泄方式，还有调节方式，静下心来，让压力变成动力。好了，一点点的正能量送给你，希望今天的你有压力也有动力。继续听歌吧，接下来会听到范玮琪的一首歌，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永远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风雨比情缘还死心塌地，就算不忙恋爱把你扔根结底，你也不会恨我，只是妈妈记住。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弦外之音，我的有口无心，我离不开大林，更离不开你。

I gotta do to make you care? What do I do when lightning strikes me? And to wait to find that you're not there? What do I do to make you want me?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6月15号星期四，农历5月21。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度，廊坊晴转多云，36度到23度，首都北京晴间多云，37度到24度，近邻天津晴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你知道吗？主动出汗是夏季养生的王道。夏天不要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可以选择在上午10点之前和下午5点之后到户外运动，让身体微微出汗。每天上午9点到10点和下午4点到5点适合晒20分钟的太阳，同时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再或者可以在40度左右的水温里泡澡或者泡脚，有利于身体排汗，缓解疲劳。这个夏天记得要主动出汗哦。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置换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肆意醒来，心情肆婉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人发了一句比较可以说是任性的话，这样说的：站在人群我毫不起眼，活在世上我不玩心眼，就这么快乐，就这么简单。看起来很傲娇的样子，但是这种想法是很多人都向往的。什么勾心斗角的宫廷剧啊，发生在生活当中是非常无聊的。如果你能够简简单单的躲开这些无聊的事情，过好自己的生活，我相信你是发自内心的快乐。今天的你有这样的快乐吗？好了，这是在这儿快乐的听歌。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疯狂我的眼珠，忽然一 场大雨降下来，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四十天的折磨，荒漠依然变成了个种。彩虹下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找自己。哗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听住我的心。找自己。你在广场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个鱼，这么多艺人到哪里去？每个面孔写着无奈，大不离。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去逃避？找自己，躲在我的屋檐下面，睡在我的被单里面，听见细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有人说啊，发现电子书和纸质书的一个区别，就是纸质书有回忆，想以前读的什么东西，纸质的能大概记起当时在哪儿，什么心情，甚至什么光线，而电子书就只记得大拇指在扒拉。我也很喜欢看纸质的书，觉得那才会有读书的感觉，但是也不可否定电子书越来越方便了。不管看什么书，喜欢就好，记得要多读书，说给你听也说给自己听，过免了。好了，这是在这里享受一下好音乐的魅力。 谢谢你陪着我走了这么久，现在你可以放心松开双手，不用担心我答应。

考虑太多问题，像一只奔跑中的 Ready， 提醒自己向爱接近。在梦里我又听见了你的声音，是那么的那么的熟悉，那么神奇，我会全心全意追逐到底。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如此清晰亮起，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阻碍，超越所有我知所有恐惧。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用最清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无力爱埋，超越所有我知所有恐惧。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用最清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无力爱埋， 羽泉，你和你的朋友熟悉不熟悉，很多时候体现在什么方面呢？言行举止方面，比如说跟一个人很熟，然后说话的时候就肆无忌惮的，什么玩笑都敢开，但是如果不熟的话，可能就是彬彬有礼，甚至需要刻意的找话题。我们呢，应该对身边那些非常熟非常亲近的朋友抱有一种感恩的心，感恩生活能够让我们遇到这样的朋友，感恩彼此的陪伴，也希望能够一直这么亲切下去。你想到的是谁呢？你的好哥们儿、好闺蜜，好好的珍惜他吧。好了，在这里继续来享受好歌曲，万芳的一首《慢火车》。 慢火车，火车慢，不要爬过爱情这座山，就算泪会流，气会喘，也是最美的挑战。慢火车，火车慢，我只能前进不能回转，因为心中燃烧着热情，慢火车也能爬上山顶端。如果一路有怪笑容，你我也有田园风景和美丽山川，爱你的眼神是不会改变，永远的灿烂。如果一路有怪心有风，也要倾听你最温柔的呼唤，爱你的笑容让心酸被你烘干，不害怕困难。慢火车，火车慢， 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如何正确佩戴安全帽。建设施工现场工人们所佩戴的安全帽主要是为了保护头部不受到伤害，但安全帽的佩戴要符合标准，使用要符合规定。如果佩戴和使用不正确，就起不到充分的防护作用。三河市安监局提醒广大工人朋友们，佩戴安全帽要注意下列事项。六，严禁使用只有下颌带与帽壳连接的安全帽，也就是帽内无缓冲层的安全帽。七，施工人员在现场作业中，不得将安全帽脱下，搁置一旁，或当坐垫使用。八，由于安全帽大部分是使用高密度低压聚乙烯塑料制成，具有硬化和蜕变的性质，所以不宜长时间的在阳光下暴晒。九，新领的安全帽首先检查是否有劳动部门允许生产的证明及产品合格证，再看是否破损、薄厚不均、缓冲层及调整带和弹性带是否齐全有效，不符合规定要求的立即调换。十，平时使用安全帽时应保持整洁，不能接触火源，不要任意涂刷油漆，不准当凳子坐，防止丢失。如果丢失或损坏，必须立即补发或更换。无安全帽，一律不准进入施工现场。施工重地，安全第一，这样的宣传口号在不少工地都张贴着，但入夏后炎热的天气令人难以适应。在烈日下工人施工时，为了贪图一时的凉快，再加上安全意识淡薄，不愿戴安全帽。媒体多次报道因不戴安全帽违规施工而不幸身亡的消息，这不仅仅是要提醒施工工人注意安全，也是要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安全事故往往在于员工关键时刻疏忽大意，一条安全带，一顶安全帽，关键时刻可以救一命，也可以丧一命。三河市安监局再次提醒广大工人师傅们，一定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绷紧安全这根弦，防止发生事故，勿让悲剧重演。品味1033，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上班路上看到一辆车，车尾贴着调侃的车贴， 着急开灰机挥过去啊。 其实只要我们心胸够宽广，路自然也就顺畅了。文明行车，绿色出行，堵车不堵心，从我做起。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日前，张家口市阳原县县委书记孙海东等一行来我市参观考察，并就帮扶工作进行对接。市长刘连杰、市委副书记王凤海、副市长卢金丽热情接待了考察团一行。在考察座谈会上，刘连杰说，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三河和阳原结为对子，开展对口帮扶工作，两地各有特色，各具优势，而且都是处在加快发展的阶段，加强协作帮扶必然有利于两地间的优势互补，实现共同提高和共同发展。我市各级各部门将不断升级加力做好阳原帮扶工作，坚持多层次全覆盖、有线无线相结合的思路，动员全市各层面广泛开展对口帮扶，用好有限的帮扶资金，不断拓展帮扶领域，扩大协作规模，提高协作时效，不断推动帮扶工作向更多形式、更宽领域、更高层次的方向发展。

老板 ，Snake。 猫头白鱼吞的天天都爱念我，爱多少都等你现在最好什么？这样的新的情人是我爱的，突然间到我心中，伴着停留，过来抱抱，嘿，你今天快不快乐？三个不可巧，你可以拥有谁呢？幸福的云霄飞车，有你陪我，孤单的困难时刻，非你不可。你的眼神乖巧，你的好他们学不了。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枕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有人这样说道：你总是习惯熬夜，然后我也故意很晚都不睡，装作是和你一样睡不着，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和你聊天了，可是你都不知道我快要困死了。后来你走了，我熬夜的习惯却怎么都改不掉了。你有这样的习惯吗？因为一个人而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个人或许已经离开了你的身边，但是这个习惯你却怎么都改不掉了。也许我们习惯的不是熬夜，而是习惯了那个人的存在。你需要时间去改掉你想改掉的毛病，也忘掉放下那个该放下的人。好了，继续来听歌。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离不开你的人是我，想着你的人哦是我，牵挂你的人是我，是我忘不了你的人是我，看不够你的人是我，体贴你的人，关心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也许前世欠你情太多，欠你的情太多太多，就算送我一个明媚的春天，我也不会觉得拥有花朵。最了解你的人是我，最心疼你的人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舍不得你的人是我，离不开你的人是我，想着你的人哦是我，牵挂你的人是我，是我忘不了你的人是我，看不够你的人是我，体贴你心里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也许来世 了解你的人是我，最心疼你的人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哦，也许那时没有你，没有了你会更寂寞，哪怕空守着一句承诺，我也不会感到特别苦涩。最了解你的人是我，最心疼你的人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 来听这样的两句话，与他人共同生活，不要忘了你在独处时所悟出的道理，而在你独处时要仔细思索你在与他人交往中所得出的道理。一个善于感悟的人在生活当中比较细腻，比较感性，这样挺好的。生活需要灵感，需要感悟，需要前进的特殊动力，不能不思考，不能一味盲目的往前走，你说呢？而且一直都觉得独处的时候真的是会感悟出很多东西。今天的你脑海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道理突然冒出来呢？好啦，突然冒出的是好歌曲。 算一算时间，认识他也好几年，看一看身边好朋友都有好姻缘，只剩下只剩下你，还继续欢声喊哑，你的十八年。有些事情没有人我了解，我不想让老句话

深处，坚持手拉的分，只要强者难道会在旁边不诉苦，这一刻我想怀疑很辛苦。 当你就是那么那么的让我着迷的初夜，总是把我天生的优雅刚出街，就算甘愿也要稍微拒绝。 在你听这些歌的时候，会不会想起曾经的哪些回忆呢？会不会感慨在时间的流逝下，你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坚强，就好像甚至就好像重生了一样。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伤心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有迅速成长的阶段，希望你变得越来越乐观了。这样的话真的是宠辱不惊的好心态，生活当中的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勇敢面对的，但是千万不要一味的逞强。就像我刚才看到有人说，不如就承认一下，我没有想象的那么坚强，也不想装得刀枪不入，我只是想被温暖的抱一下。再坚强的人也有这样的时候，需要一份温暖，需要一个拥抱，然后更好的走下去。今天的你需要这样的一个拥抱吗？ 那么那么的，那么的爱你，就像梁朝伟张曼玉，每次见到你心里好欢喜，一切早注定，就像电影里。蟑螂与杀虫剂，每当想起你感觉到很焦虑，有你的味道躲得远远地，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无趣，需要一些新刺激，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精彩，虽然只有我和你。像那蚂蚱亲吻于你，有你的消息我赶快飞过去，守在你身旁我小心翼翼，两个人的世界有 心烦急，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精彩，虽然只有我和你那么那么的喜欢你，那么那么的我的需要你，那么那么的，那么那么的。多少年向往的日子总感到不老神秘，多少篇光荣的历史我已经记不清，千千万万的身影在大地的怀里，弯弯曲曲的流水涌在心底，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回头有一群朴素的少年，轻轻松松的走远，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

陌生的，请你就当作什么也没发生的，不曾学会自己承受。也许吧， 也许吧， 一切只因为痴心的错 的他， 一切的悸动只因你爱太热乎，只懂得付出不知深度，总是让我感觉没有爱你不好过，总是偷偷收拾自己却不理由我，总是反感情少不了你生命自由，我没有想过 付尽来世那么快乐，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这样吗，只想剩下千种理由的承诺，你要我不是你就不合，付尽来世那么努力，结果呢到最后是要你了，似乎相信你了，结果呢还不是那样，一个人独自的承受。 我呢，这样一首歌来自关悦。平凡的世界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上活了一场。你的生活是否总在等待等待等待呢？是时候自己迈开步子去争取去奋斗了，不论结果如何，这个过程你是棒棒的。好了，不说了，继续在这里听歌。庾澄庆的一首《春泥》，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锁定收听品味1033，不要走开，再见。 满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际，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路途漫长无止境，多想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散尽一切终于变清晰，爱与痛都成回忆，遗忘过去繁华灿烂在天际，等待已有了结局。我会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躲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